镌刻成伤。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8月6号22:03的38秒钟。刚刚前两分钟，我发现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在想，我刚刚从一个非常欢乐的 party 当中离开。今天有两个朋友过生日，那今天是2018年的8月6号，我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to you。每年都在今天的时候快快乐乐。8月6号也是对我很重要的一天，因为在2003年的8月6号，我来到了北京，现在是15年的时间。时间过得真快，就像一本你来不及翻看的相片，转眼之间就落满了灰尘。但是你一张一张翻看那些记忆岁月的相片的时候，你都会有很深切的感触。今天又是我们周一的固定环节，听不老歌，听那些岁月经典的留声机。当我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开了一张唱片，就像开一瓶红酒一样的期待，然后打开黑胶唱片那个长长的磁口吧，放上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让我们觉得生活有期待，有奔头的。 那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很多还是算有年头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你在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心情。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主持人周准，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的节目啊。要跟我取得互动和沟通有很多方式，首先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啊，然后呢搜索十点大陆机，点关注之后，每周一到周五我都会出现在这里，周六周日是我的另外一个同事。谢谢刚刚的稻草人送我的 idol， 谢谢你。如果你在花椒有很多的花椒豆的话，你可以撒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准备很多优秀的歌手，第一位上场的歌手，我非常欣赏他的做音乐的态度，而且他给我的感觉永远是特立独行，拥有一股子劲儿在里头，而且你细看他的长相，他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有韧性、自我而且有格调的女生。这个女生是谁呢？也许你听过她的歌曲哈，现在把她的头像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样一个屏幕当中来，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陈珊妮。你听过她几首歌曲？我听过她很多的音乐，有电子的，有非常棒的流行摇滚，还有 soft 爵士，非常多的风格。今天我带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找一双鞋》。人说走路啊舒不舒服，鞋会告诉你答案。这个前奏我很喜欢，内容也很棒。 情人节，我们错过了愚人节，给你的信没有回，电话响好久没有人接。我们错过了儿童节，我们错过了青年节，我过生日你在纽约，你过生日。 我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陈珊妮的音乐作品呢，就会给我这种非常洒脱不羁，而且相当有章法，是一种江湖高手的感觉。陈珊妮有非常多精彩的专辑，你可以搜索她的资料，看看她发行了多少张专辑。刚那首歌叫做《找一双鞋》，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穿鞋的时候会觉得一种感觉。现在鞋的科技越来越发达，这双鞋不但从款式到样式，而且还有内增高的功能，不管是皮质、材质。其实鞋舒不舒服你的脚知道，就像幸福的人，只要你满足就是快乐的。谢谢陶小仙送我的清凉一下，谢谢。哎，你这个名字能不能改一改？一地毛毛送我的小礼物。谢谢大家。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追求一种幸福啊，一种知心知底儿的感觉哈。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这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对啊恋人啊，两个人其实陪着一个人，一个人很安静，一个人不爱说话啊，一个人呢特别能闹，两个人互补，没事掐一掐逗一逗。我现在眼前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异性的朋友，他们和谐的快乐的一起生活着，不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互相的想念，在一起就互相的说来说去，这是非常非常棒的情感关系。今天晚上是2018年的8月6号的周一的晚上，这一天对很多人很重要，因为这一天有很多过生日的朋友。在这里我要祝我的好朋友楠楠还有我东哥的嫂子生日快乐，也祝我来到北京15年。哇，2003年8月6号我来到北京，今年是2018年的8月6号 ,15 years old, 15年过去了，真是有从一个咕咕坠地的孩子现在长成了一个青年的样子。我希望大家在北京这个城市开心快乐的生活，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种气氛，什么样一种心情体会北京的节奏和速度，我都希望你有好朋友陪着你，在你孤单寂寞，在你趾高气扬，在你稍微一点上浮，在你稍微一点下沉的时候，有一种这样的感受。所以说我要告诉你，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来自于魔岩三杰时期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之一，所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并不依靠，非常的骄傲。鲜花的爱情是随风飘散，随风飘散。 非常耐听的新的重新演唱的版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各位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的主持人，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有点孤独的周准。为什么有点孤独呢？我刚刚从一个非常欢乐的聚会当中离开，因为晚上有节目，他们还在庆祝当中。我呢，在回来的路上，在想他们到底现在进到什么的阶段哈。如果一场，比如说非常开心的 party 聚会，从八点开始的话，我只是 if。如果是八点开始的话，到现在这个10:19应该是很欢乐的一个场景哈。这时候那个节奏应该是有一点点熏熏的，有一点点快乐的。这个时候如果听音乐的话，应该适合听一点稍微节奏快一点的歌曲。我今天前两个首歌呢是节奏比较欢快，送给正在如果有 party 的朋友。这个时候呢，第三首歌应该来一点 bossa nova 的感觉，稍微有一点轻柔啊，陪着大家一起摇摆的这种感受哈。谢谢十点达路机花椒里的好朋友啊 ，Focus on 周准。Focus， 谢谢你的专注。还有胡子小衣者，还有深灰的诱惑哦，深灰的诱惑这个名字是非常棒。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一个朋友穿了一身深灰的衣服，因为里面空气太热，前胸后背全部湿透啊，非常厉害。深灰的诱惑，陶小仙儿，谢谢你。还有半日时光说，今天的女同学很多，都有吧？喜欢十点打陆机的朋友，男女都是。都是通来的，对不对？天龙特工队，欢迎你进场。还有小小谢谢各位陆续进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刚刚在放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时候呢，我们微信听友群里的夏之末说，忽然想起第一个和我之，就是忽然想起第一个那个他跟他听这首歌的感觉。我想那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听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哇，也许有一点点感伤，或许有一点点怀旧的画面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非常我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叫 Stan Getz， 他的作品呢充满了男性的柔情。Bossa Nova 呢是摇摇摆摆的节奏。如果你的眼前有一杯酒， 或者你的眼前有一个你熟悉的场景，你不妨跟着这个场景起一起摇摆起来。啊，这首歌叫做 Desafinado 和 Desafinado， 非常好听的歌曲。如果你喜欢，在十点打路机给我点点赞，有花椒豆给我撒撒豆。啊，也不要忘记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点一点我们的节目，点亮它就会有意外的收获。有请这首歌曲的演唱者以及这个歌名上场 Desafinado。 Se você disser que eu desafino amor, saiba que isto em mim provoca imensa dor. Só privilegiados têm ouvido igual ao seu. Eu possuo apenas o que Deus me deu.Se você insiste em classificar meu comportamento diante musical, eu mesmo mentindo devo argumentar que isto é bossa nova, que isto é muito natural.Que você não sabe nem sequer presente é que os desafinados também têm coração. Fotografei você na minha Rolleiflex, revelou-se a sua enorme ingratidão.Só não poderá falar assim do meu amor. Ele é o maior que você pode encontrar, viu? Você com a sua música esqueceu o principal, que no peito dos desafinados, no fundo do peito bate calado.No peito dos desafinados também bate um coração.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

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谢所有的歌手朋友录制的 ID 啊，录制的金狗在我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深夜电台陪伴你的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看到了一条在花椒平台的一位朋友稻草人，我不是很熟悉，这位朋友应该是新的朋友。他说正在开往兰州的列车上，没流量了，没法观看，好感动。兰州有拉面，兰州有非常热闹的市井文化，喜欢到兰州时候呢，吃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啊，让自己暖和一点。谢谢你稻草人，谢谢。陆续进场的花椒的朋友我要点点名，爱的保卫战、和谐啊，还有无真无天真无邪。其实有很多的朋友的名字我不方便在广播节目当中读出来，非常的有个性。风哥是可以读出来的，水是醒着的冰也是可以读出来的。阿飞，谢谢你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你们的选择非常的睿智，也很高级。逍遥天蝎 S， 还有沧海一粟啊，雪米兹、维维、上善若水、锦衣，还有喜喜、双喜临门啊，谢谢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今天晚上是老歌的叫做留声机的环节。冰是睡着的水，为什么打了四个叹号？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是不是你不开心吗？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来听听十点大陆机，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朋友，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所有朋友欢聚的地方，不见外。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这首歌呢叫做秘密。说到秘密啊，每个人都有秘密，那个秘密有的是永远放在心里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Forever， 永远放在心里的。有的秘密呢是在可以在自己有一点点状态的时候跟自己对话时候分享的秘密，心里的那个人、那一桩事啊、那一座城市里的风景和你经过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接下来呢，这首歌听上去还挺新的，但这首歌至少有20年的年头，或者30年的年头。你查一查张震岳的这首《秘密》，它有多少年的年头了？有请阿月，这个在大海边天天冲浪的台湾歌手。你的秘密还记得吗？装在心里吧，有他陪着你。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这是一个心中秘密，偷偷在爱你，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 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是得到的得不到，就特想得到得不到，第二个是特想得到的得到了。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玩笑，那个玩笑是自己给自己开的，有的时候是别人开给自己的，有的是生命开给自己的，有的是社会开给你的。其实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就看你怎么去认识这个玩笑，看待这个玩笑，获得这个玩笑中精髓的部分。谢谢张震岳这首《秘密》。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22:40，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今天直播间好热呀，忽然感觉特别的热，我也特别害怕自己的汗水透过我的 T 恤渗出来让大家看到，那无所谓了，大家都是朋友啊。刚刚那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震岳，阿岳，很多朋友喜欢他，对不对？有的人说，哇，张震岳在夜晚听到他的声音。有的朋友在问我，应该是那位朋友叫做什么来着？我看看，叫做冰是睡着的水说，其他时段不播吗？直播十点的吗？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后边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进展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进场，谢谢你们支持十点大陆机，谢谢 Solo Down 啊 SOLWD 送的掌声，呱唧呱唧，我也呱唧呱唧我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充满了我对他的认识，也充满了很多人特别是音乐人的朋友对他的赏识啊。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女生难得又会唱又会又会唱又会编曲，而且有自己的态度。冰是睡着的时候，杰克唐穿那么多也没叫热啊，他比我瘦吧。我心有点燥，也许今天我内心是火热的。等我一会儿心静的时候，也许我就不热。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我喜欢的戴佩妮，你喜欢戴佩妮吗？我非常喜欢戴佩妮的歌声以她创作的才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猜会是她哪首歌？戴佩妮，你会蹦蹦出哪一首歌出来？我今天挑选的这首歌叫做 No放空洞。老歌是有他的态度和温度的，你静下心来戴上耳机，或者用你最舒适的心态听这首放空洞，你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阴霾的天空，在这个放空洞的上面乌云密布，你的心里一团乱。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轻声地说不要颤抖。还记得那一次你擦干我的泪，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进你的胸口。我有多久没感动过，若不是你那么强烈地保护我，若不是你最好的都留给我。你让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不让无谓的思绪飘。 的这首放空洞，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好歌呢，越听有它的味道，就像酒越放越沉越香一样啊。交朋友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跟一个人认识十年，而且在这十年当中不停的见面，不停的彼此鼓励，彼此挤兑，彼此互相的进步，一起担当，一起分忧，这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今天晚上呢，刚那首防空洞确实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那个心弦是自己给自己预设的。我们老说人生有很两大遗憾，一个是想要得到的没得到，第二个是想得到的得到了。你现在属于哪个阶段呢？是想要得到的没有得到，还是想得到的你得到了？都很遗憾啊。如果单纯是从个人价值来说的话，想得到的得到了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从感情来看的话，这两个方面都有遗憾的部分存在，不管是遗憾成真，还是落空，还是正在想要得到它的路上，我都希望你坚定向前，不要执着，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戴佩妮，接下来这首歌也来自于创作型的歌手。我很意外，他参加了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这样一档娱乐的比赛节目、综艺节目。我觉得光良就是应该静静的写歌，静静的唱歌，用他干净的无印良品的声音去感动那些纯真年代里的人，至少在他们浮躁过、激动过、浑浊过之后，重新回到纯真世界里的时候，听听光良啊、品冠啊、无印良品那个年代的歌曲，都会觉得像一阵清风一样的袭来，让内心非常的平静。这首歌也有了年头了，至少15年以上。听听这首右手边，哎，现在你的右手边是什么呀？我的右手边是鼠标、屏幕，还有很多很多的设备。你的右手边是什么呢？酒杯、相册、书籍、心爱的人、台灯、手机、枕头、可爱的他。 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我说了离别不会伤悲，这是我对你唯一的欺骗，因为我最喜欢你的双眼。 一定会再见。 在深夜你默默听光良的音色还有品冠的音色都觉得非常珍贵，一个男生温柔地唱出他心中深刻的旋律，而动人的律动会在夜晚给你非常好的温柔的抚慰的感觉。谢谢光良的右手边。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一个小时时间往往过得很快，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谢谢所有经常观看收听十点大陆机的朋友，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送花椒豆送礼物给我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最后看到了 Slow Down 送我的叫做一个花季单车，我希望呢在一个非常舒适的晴朗的天气当中，你可以骑着单车在空气清新的街道上自由的呼吸，像个孩子一样。谢谢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我要离开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还在这里等你出现。十点大陆机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不要忘记来的野哥吴卓彤还等着你呢，不要忘记听他的声音。最后一首歌有请林隆璇、周慧敏，那个时代的玉女和才子带来的这首留言。真的。